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当你刚才听我们今天的福音书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二节的时候，你认为他是在形容你吗？你认为你是包括在那些有福了的人里面呢？你如果觉得是的，我在里面的话，我会很好奇为什么你是这样认为的。其实任何基督徒若是这样想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你的原因认为你是在里面，我希望这个原因是正确的。那么你如果觉得没有，我不可能在里面的话，这样想有可能是好的。反正无论你刚才觉得怎么样，我相信耶稣的意思肯定是你也包括在里面的人，你是有福了。这一定要解释。首先要谈的是这个字福。新约圣经至少有三个不同的字可以翻译成福。在这里耶稣所用的是希腊文的 Makarios。这个字在新约圣经的特色是它主要是形容那些从上帝领受到恩典的人，或从上帝领受到救恩的人。意思是说，除非一个人因着基督借着信心与上帝和好，就是除非你是个基督徒的话，这个 Makarios 福不可能是形容你的。因此当耶稣在这里用这个字的时候，前提是这些他所形容的人已经是上帝所拯救的，已经是相信耶稣的人。因为是这样子，所以这段经文的意思不是说除非你够好可以达到这些标准的话，你才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不是这样。意思乃是说，因为上帝已经借着耶稣拯救你，这位基督徒你就是有福的。这段主要不是给你要求，乃是在形容你这位已经有福的基督徒。这很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刚才说，如果你刚才听这段经文反而觉得好像不是在形容我的话，这可能也是不错的。对，因为你如果听这段认为它是给我们要求或者标准我们需要达到，但是你看你根本没有达到，因此你想你不可能在里面，这是完全正确的。按照我们的行为，我们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我们这些连接于葡萄树的枝子，虽然一定会结果子，但是这不会是完美的。我们还是罪人。我们同时也明明知道，我们不能靠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表现让我们得救。是的，其实可以说第三到第六节也就是在表达这个意思。我们做不到。我们现在再次看这段经文第三到第六节，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首先，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按照原文，虚心的意思是心灵贫穷的人。很多其他的中文圣经译本也就是这样翻译的，心灵贫穷的人。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罪人心灵上就是贫穷的。我们就是罪人，我们里面是黑暗的、邪恶的，我们做不到上帝的要求。 上帝的律法也使我们明白这个事实，因此我们这些承认我们只是心灵贫穷的罪人，我们是有福的，因为上帝就是白白地赐给我们他的国。这也就是耶稣另外所说的，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耶稣只拯救、赦免、赐福给罪人。感谢上帝使你悔改，使你承认你是个罪人。因为如果你否认你是心灵贫穷的罪人的话，你就得不到上帝的国，你就灭亡了。但是你是有福的，因为上帝已经使你悔改，又使你相信耶稣已经赦免了你的罪。对上帝白白地赐给我们无助的罪人他的国，就像我们两个礼拜前所听到的，记不记得？请再听一次。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上帝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是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上帝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那么谁像小孩子呢？就是无助的罪人，没有自己可以提供的罪人。上帝就是那位很慷慨的赐予者，婴孩只能领受。我们所有的罪人，无论年纪是多少，我们在属灵上就是像婴孩一样，在上帝面前我们只能领受而已。但是上帝就是非常乐意地白白地赐给我们。耶稣另外一次形容我们像无助的小羊，小羊根本不能靠他们自己，只能完全依靠他们的牧人。耶稣说，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我们的天父上帝多么的爱我们这些小羊，这些像婴孩一样无助的人。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从约翰一书照样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借着我们的洗礼，我们又成为上帝的儿女，又白白地领受上帝的国。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第四到第六节是完全根据我们刚才所谈的关于第一节。首先，第四节让我们看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心灵贫穷的罪人，所以我们就哀痛起来。我们就像两个礼拜前的经文在圣殿里面祷告的那位税吏一样，我们很痛苦地垂着胸祷告说，上帝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结果呢，上帝就给你那赦罪的安慰。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今天崇拜一开始，上帝又借着我的口再次给你们这个赦罪的安慰。等一下在圣餐里面，上帝会再次给你这个赦免。接下第五和第六节也是类似的。第五节的温柔可以更准确地翻译成卑微，卑微。我们心灵贫穷的罪人就是卑微的。第六节，我们这些罪人，这些明明了解我们自己没有公义的人，我们真的饥渴慕义。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上帝怜悯我们，赐给我们耶稣自己的义。 结果上帝借着洗礼就是这么做了。圣经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或者穿上基督了。感谢主，上帝真的让我们贫穷的心灵得到饱足了。好，耶稣在我们的经文现在是换一下他的角度形容基督徒。他在我们刚才看的第三到第六节是形容因着他们的罪，他们自己实际的情况是什么，然后上帝如何怜悯他们，拯救他们，祝福他们，把他的国赐给他们。现在呢，在第七到九节，耶稣反而主要是形容基督徒现在因为他们领受了上帝的国和祝福，他们如何现在与别人相处。特别是第七和第九节，基督徒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怜悯与平安，现在就连续别人，并把上帝的平安分享给别人，使他们自己之间有和睦的关系了。基督徒是这么做的，我们这些基督徒也是这么做的。那我们仍然还是罪人的人，当然不随时也不完整地做，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与圣灵的能力，圣灵的能力，我们的确是这样做。感谢上帝这方面的怜悯。好，最后耶稣在第十到十二节又换他的角度形容基督徒。在这里他形容拒绝上帝的世人如何会逼迫这些基督徒。耶稣说，别人因为基督徒的义或因为耶稣的缘故会辱骂基督徒，逼迫他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他们。但是耶稣说，当我们基督徒受到这样的逼迫的时候，我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我们在天堂的赏赐是大的，并且旧约的人也是这样逼迫先知们。当然耶稣自己也受到同样的逼迫，当然跟随耶稣脚步的基督徒会与耶稣一同背起他们自己的十字架。但是我们与耶稣一样受苦之后，我们将来也会与他一同进入荣耀，我们会白白地领受耶稣为我们所赚得的天上的赏赐。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是这样。耶稣主要在形容我们这些有福的基督徒。他在第三到第六节，在那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本来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我们就是心灵贫穷的罪人。在第七到九节，我们看到我们领受了上帝的祝福之后，我们如何与别人相处。然后最后在第十到第十二节，我们看到我们如何会受到世人的逼迫。在我刚才的解释里面，我也尽量让你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罪人的恩典。我要你们了解真正的原因，我们有福是什么，不是我们自己的表现，乃是上帝在基督里白白的恩典。在这正道最后的部分，我想再一次地强调这一点。这个正道一开始的时候，我就问你们说，你们认为你们包括在这些有福的人里面吗？有可能你认为你没有在里面，当时有可能你认为没有，是因为你看到譬如第七和第九节耶稣提到连续人的人，也提到使人和睦的人，你看到这样的人，但你也知道你自己常常不是这样子的，因此你就结论说，不，这段不可能是在形容我的。的确这样看有它的道理，我们常常就不是连续别人的， 我们反而常常对别人没有怜悯的心，我们马上论断他们，批评他们，又跟别人讲他们的坏话。关于使别人和睦呢，我们常常反而不想要人和睦，我们要他们彼此为仇，因为这样对我们有好处。我如果跟张三讲李四的坏话，那么张三就可以跟我一起反对李四，我得了一个伴。但是现在张三和李四是仇敌，我这么做就是不管别人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怎么样，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对我好的，什么是对我有利益的。我们这样做就是邪恶的。我们的确是心灵贫穷的罪人，是心灵邪恶的人。求主不断地借着律法给我们显示并定这样的罪，求主随时让我们看到连我们自己本身的义，就是像以赛亚所说的，就是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自己的义，我们自己的表现，常常就像污秽肮脏会发臭的衣服。求主使我们随时向上帝承认我们的罪，并像第六节所说的，饥渴慕义，饥渴爱慕上帝真正的完全洁净的义。自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堕落的时候，我们罪人自己所穿的属灵的衣服就是破烂的，是根本盖，就是遮盖不了我们的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觉得很羞耻，因此就想要遮盖他们的身体，但是他们用无花果树叶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那我想他们这样做是没有什么用的，因此上帝应许他们会差遣救主拯救他们之后，上帝就自己杀了动物，然后用这动物的皮子做真正的衣服给他们穿。其实被杀的应该是亚当夏娃才对，对不对？但是在他的怜悯里，上帝杀了那只无辜的动物，为了遮盖罪人亚当夏娃的身体。但是上帝这样杀了动物根本不算什么，对不对？因为几千年之后，上帝就杀了他自己更无辜的独生爱子，为了真正遮盖了亚当夏娃并且你我的罪。我们之前已经看过的圣经也说，当你受洗的时候，上帝就给你披带，给你穿上基督了。基督是完全无罪的，完全公义的。我们这些本来穿我们自己肮脏污秽发臭邪恶的衣服，本来试着用我们破烂的义，犹如无花果树的叶子来遮盖我们罪的人，我们现在就白白地得到那完全洁白耶稣自己的义袍。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段经文所给我们看到的。在这启示录第七章的经文里，我们看到天堂里面的人，他们真是有福的，对不对？那么当我们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是穿着什么衣服呢？不是无花果树叶的衣服，也不是污秽的衣服。这段经文三次强调他们所穿的是白袍。那么他们的白袍是怎么样变成白色的洁净了呢？第十四节就说，这些人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是的，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的血就使他们的衣服变白净了。 他们那群在天堂里面的人是有福的，纯粹是因为羔羊耶稣基督。你是有福的，也纯粹因为耶稣基督与他在你洗礼里面所给你的白净的义袍，基督自己的义。是的，今天这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经文是在形容你，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因为你很了不起，当然不是，你是个罪人。你是有福的，因为羔羊耶稣基督代替你流出他的宝血救赎你，他在洗礼给你那白袍遮盖你的罪。有一天，完全因着你在基督里的祝福，你也会在那群天堂里面的人，有福的人当中。感谢主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